月红。 可是屋里除了他编的草帽之外，没有人影。当年结拜姐妹的一张照片却仍然挂在墙上。演出了，散场之后再找他吧。人正站在河边哭吗？ 月红，春姐，我没脸见人，我好悔呀！ 春华紧紧抱住月红。这时候云散了，一轮皎洁的明月高挂天空，照亮了姐妹俩的身影。 我总算回了家了，我要永远记住过去走错的路，一定要重新做人。今后要认真地改造自己，唱一辈子革命的戏。 从今后，泱泱水阔凭鱼跃，朗朗天空任鸟飞。莫道乌篷破浪过，前面尚有路万里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影录音剪辑《舞台姐妹》，这次节目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